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像这个时间飞快哈，一眨眼呢，意识到时间存在呢，现在已经是半年过去了。 哎，往左一回头，可能还在过年呢；往右一回头，发现2018已经过一半了。 是的，是的。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也在预热年中庆了。 哎， 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脑子里在想哪个产品，哎，大家这认可率、口碑特别好呢？脑子里首先浮现的就是淮山堂的铁棍淮山粉。 是的， 因为它已经伴随我们呢有4年的时间了。 嗯， 而且呢它的口碑非常好，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复购率也是非常的强。 是的， 但是呢由于它这个筹集产品啊有限哈，所以我们经常是卖断货。 对， 那么在年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筹集了一些产品来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的，因为淮山药呢它长在这个四大淮药的原产地古淮青府。 嗯， 这个地方呢本来就小，而且它又是四大淮药，您注意您吃的呢平时那个山药叫菜山药， 是 这个叫四大淮药，东西少，所以呢每一次给大家备货都有限，有时候也受到大家的埋怨吧，就是备不齐， 是， 但是来一批就抢一批。 嗯， 所以今天年中庆的时候给您多备了一点， 对， 没够足的朋友，嗯，今天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回购啊，而且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我们北广史上淮山堂这个品牌更为丰富的一个组合。 嗯， 这个丰富到什么程度啊，咱们先简单说一下吧。 嗯， 因为好多都是老听众，对于这个品牌都非常熟悉了。 是的， 我们这个主品呢当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淮山堂的铁棍山药的原粉。 是的， 一共是7大盒。 嗯， 那实际上量身定做就是后边了。 对 啊，因为现在夏天呢有些人的这个身体的消耗比较大呀， 对， 淘气比较大呀。 嗯，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什么吃薏米啊、红豆啊， 嗯， 喝点这个菊花、淮菊啊等等的。哎，我们把这个含有的东西呢也给您这个推荐出去了。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赠品呢是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嗯，还有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加上这个铁棍山药的原粉，一共11大盒。 是 为您在这个季节量身定做了这么一个组合。哎呀，这个11大盒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咱们是110袋吧。 对， 足足可以喝3个多月， 将近4个月。 所以如果是每天一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夏天踏踏实实的就过去了， 舒舒服服踏踏实吃的健健康康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过去了。 哎，对，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啊，那么合一袋的话也就是2块钱。 哎 啊， 本身这价就已经很划算了。 是的，当然这个不是市场价，如果市场价的话，是相当贵的， 哦，市场得花1000多啊。 对对对对，但是今天这个呢299， 是 咱们等于是110袋啊，3个多月的量就齐了， 3个月零20天。嗯， 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今天呢我们是预热中年庆嘛， 嗯， 啊，所以呢只要您下单，我们还要在299的基础上打一个92折。 九二折， 哎，嗯，打一个92折的话呢，哦，275块钱，哎，你别看省这将近20块钱，但是会过日子，咱们就得一点点算， 大是谁的钱都是 血汗钱。275块钱， 275， 哎，咱们就把原来就雷打不动的这个299打破了，是吧？ 哦，真是， 但是仅限本档节目。就过这档 年终庆的特别活动 没了，所以我们是预热年终庆，这是第一档的一个产品。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咱们是有这样的优惠，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么刚才这一段呢，其实更主要的是针对于我们老客户， 老朋友， 就是这个复购的人，他对于这个产品呢已经非常熟悉了，您就赶快打电话复购就是了。 对对对。 但是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咱们得说道说道啊。 是。 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主品呢是淮山粉，就是铁观山药的原粉。 嗯。 那实际上大家知道，你看山药，山药， 山中之药。 哎，山中之药，其实从这个名字大家知道啊，这个山药，它 那么多东西里面，为什么只有它的名字带一个药字？今天淮山堂所用的淮山药和您平时在菜市场也好，在超市里也好买的做菜的山药完全是两码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您平时买那个叫做菜山药吃个味道可以，如果说到补益的话，那您可能得吃一卡车，差不多能对身体产生一点的补益，对吧？因为它的量不足，它的营养价值、营养的丰富程度不足。但我今天所说的淮山药，这是什么呢？这是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地名，这个淮呀、是关怀的淮，是叫做淮庆。我们听过单田芳的评书济南大名府，对吧？跟大名府并列的，它在河南焦作温县为中心的古代的淮庆府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卢土土质，黄河的北岸，太行山的南麓，形成冲击的卢土土质。而在这种卢土土质当中孕育出了四大淮药，淮山药、淮牛膝、淮地黄、淮菊花，四大淮药之首就是淮山药。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四大淮药，您菜市场买的那叫做菜的菜山药，您一定要明白。而淮山药现在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别称，大家都很熟悉，叫铁棍儿，铁棍山药。但是你哎，一说铁棍山药，很多人熟了，菜上又卖了，长的、漂亮。 对，这个满世界人都知道，铁棍山药是非常好的。 我非常明确的在这里给大家证个名儿，铁棍。您看到那种瘦瘦的、长长的、光溜溜的那个，几乎可以断定是假铁棍。为什么？因为铁棍是现在淮山药的一个别称，对吧？淮山药只出在卢土地，非常少，五年出一根儿。它向地下转弯，那个卢土很硬，它是曲率拐弯扭着向下长的，所以它不会直，因为土质又很硬，它也不会长得很长。人使劲儿的时候脸会憋紫，所以这个山药它的皮也会憋有紫斑。人使劲儿的时候我们青筋会暴露，是那个血管会鼓起来。这个山药它的每一个山药毛孔上面也会突出， 要突出的 铁疙瘩突出，这是淮山药的特色。 而且它也不是特别的， 它不直，因为地有 它在往上使劲长，有 对上面慢上涨头，地下向下扎，它得拧着劲儿的走。但是如果把这种山药的苗我放在沙子地里去长，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地没有那么大的地力，它就会疯长。疯长就长得很直，没阻力让它长呗。您再拿化肥一催，一年出五根也能出得来，对吧？但是呢，卢土土质的山药，这种淮山药四大淮药就是五年出一根，这个山药才是真真正正的四大淮药。这是其一。我要把这东西给了您，您说挺好的，这东西卖的挺贵的，挺好的，我自己吃，但是吸收不了这么好精华的营养。 对，比如像我吃的时候，我首先是把那皮儿要给剥掉。 对、 另外在鼓捣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可能里面有这个粘多糖，人叫粘多糖。因为你弄到这个身上，它会痒痒什么的， 对对对， 都会洗掉。 是的， 要不粘了吧唧没法办。但是恰恰这些东西，皮儿啊、粘多糖，都是它里面的有氧成分 的。是的。那个山药不能去皮，去皮的时候皮和皮肉之间的山药黏蛋白里面还有丰富的山药黏多糖全部都没了，这是其一，我们不能去皮来吃的时候。第二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激发它的生物活性，给你养生生物活性出来，我们说过驴皮经过熬制，您自己熬的那叫驴皮冻，您经过人传统工艺熬的那就是阿胶了，对不对？山药一样，您自己不能做，它必须要经过麦麸把它炒一下，叫做麸炒。麸炒之后的山药，它的里面那个养生生物活性就出来了，这时候您再吃才能体会到它的营养，才能知道吃山药又真的对身体有好处，吃山药又真的管事儿。这个就是淮山药，我们选的山药不同，我们做的工艺不同，才能保证营养吸收到每一个老人、小孩、孕妇，每一个中年人、老年人的身体当中去。 对，就是为什么大家回购率这么高，那也就是说吃了以后呢，大家能看到效果呢， 哎，管事儿。 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它一个是山药，是真正的铁棍山药啊， 淮山药、铁棍山药。 另外，它整个的这个麸炒的过程，它这个制作过程也是使里面的营养成分呢完全没有流失。 对， 所以这两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它就组合了咱们淮山粉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给大家呢，针对夏季，我们又配上了红豆薏米粉， 是的， 以及淮菊粉， 是的。 其实淮菊粉呢，好理解，刚才您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四 大的这个 四大淮药，淮山药、淮牛膝、淮地黄、淮菊花。 对， 我们用的又是四大淮药的另一味淮菊花。 淮菊花， 淮菊花不让它放那花粉绽放，是花蕾直接烘干研磨成的粉。菊花很好，我们泡水喝。 夏天一般都爱喝菊花 水，喝多少营养，对不对？其实那个花朵那个、本身好东西全扔了，所以呢，我们把淮菊烘干直接打成粉，配在淮山药里，然后又能够给大家把淮菊的营养吸收了，哎，又可以把淮山药的营养吸收了。 另外呢，说的这个红豆薏米也一样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很多这个老年人， 家里爱熬点红豆薏米水。 对，现在这已经都传下来了，不要说是老年人了啊，因为这是民间智慧嘛。比如夏天的时候，大家愿意喝点这个红豆薏米粥啊，或者是红豆薏米水啊等等。 对， 当然那个东西呢，夏天喝确实好，但是它还有一些小提醒，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其实适得其反。 对对对，红豆薏米特别好，但是红豆薏米如果您要想熬粥，您要想泡水，您注意在用之前一定最好别用铁锅，用家里的大砂锅把这两个东西炒熟了、再去煮。所以我们家里您去看红豆和薏米要起到对身体好的作用的时候一定要炒制。所以今天我们用的铁锅山药红豆薏米粉，山药是给您敷炒的淮山药，然后呢我们用的红豆和薏米呢是采用炒制过的红豆和薏米，按照比例给您配伍好，这样吃到身体当中才真的可以营养吸收，对您有好处。 是的，而且呢这一袋呢是12克 定量的， 这个12克呢多少啊是经过精心来计算的啊， 吸收 的，所以呢一般一天一袋就可以了。比如说吃的时候呢这各种吃法都可以， 当然、 有些这个孩子们呢就愿意把它沏成饮料，这个家长也提醒他们吃一瓶矿泉水可能还得2块钱呢、 是的， 今天咱们组合刚好算一下，可一袋也就是2块钱， 2块钱嘛。 那比如说你可以搁到这个粥里边呢、可以和面用啊、甚至呢是可以搁在 奶里， 搁在这个 豆浆里面，早上起来都可以来去吃。 是的， 小孩拼辅食的时候你给他加进去、都是可以的， 当糊糊吃都 那种麦香味还挺刺激胃口的。小孩吃的更多。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在夏季我们北广平台呢史上啊淮山堂六品牌为大家啊配置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组合，应该说是配合我们的这个中年庆啊， 是的， 一年到 年 中间了，六月份 啊 是我们北广平台的中年庆，所以我们推荐的第一个产品就是淮山粉啊， 四年的口碑大家的信任、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个主品呢是淮山粉7大盒，每盒里边是10袋，这就是72， 是。 另外赠品呢是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20袋，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20袋，再加起来110袋。 是的， 如果一天一袋的话呢，大家可以足足喝到3个多月、 3个半月没问题、 没错啊。那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这个我们原价呢，当然市场价就别说了，非常贵了， 对对对， 是吧？但是呢这个产品的淮山堂呢跟我们合作非常好，我们一直是怎么299、499啊、499都有， 对对对， 不同的组合。 是， 但是这个组合真是加量加价，我们依然是299，但是我们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下单的话还要打一个92折，因为我们是周年庆嘛， 那才275块钱， 周年庆，对，275您拿走， 是 275， 是 您就可以拿走。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我发现呢它弄成这种小袋儿啊、也特别易于呢这个携带。 对， 你有些 便携装 呢说了，说我平常呢每天一袋已经形成习惯了，比如什么出差呀、或者是出游啊出去的时候、随身带一袋。 是的， 然后吃的时候呢一冲就完了、 所以这个呢我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呢，您可以放心，如果要是这种速溶的唰就冲开的话，里边一定会有什么糊精啊、这些的速溶剂啊、甜蜜素啊、增稠剂啊，总有这些的添加，但我们今天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山药还原之后的淮山药麸炒原粉，当然红豆薏米呢加了点炒制的红豆薏米粉，那么淮菊的呢加了一点淮菊粉在里面，供您很好的吸收。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淮山堂的铁棍山药淮山粉、这个产品呢今天我们这个组合针对夏天又给您加上了红豆薏米粉、还有山药淮菊粉，这个一共是11大盒、那么每盒呢是10袋，再加起来110袋、但是价钱依然是299，但是我们目前的是周年庆， 是 北广周年庆，所以呢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只限本档的节目、那么打完折以后275， 是的， 可以拿回家，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不要错过时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